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香港早晨，呢个 My Radio 同埋粤视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啊，咁样，咁我咧就系呢节主要就系赞赏我啊， 系啦，系时候洗班啦， 大亨好勤力， 我坚勤嚟嘅大佬， 其实未开始已经洗紧噶， 因为有比较啊，你明唔明啊？ 比较边个？ 比较郑重泰要翻嚟做节目，点知唔？ 但 他 又 沒有 回來做節目， 但 他沒有回來 做節目，他 趕不上回來，他都遠了，屯門趕回 來，他的拍檔沒有幫他拉布，不是啊，你 It'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 哦，都 是 啊， 你即是 七人車慢， 我是啊，駕車又有個樣 子，不像你，所以慢了， 慢 的，不關七人車事， 慢，你引 擎，是啊，他的車有，他的其他車沒有 冇人做，冇人做嘢。買阿鬱敏架車有， 但係呢個 有車架 個頭先， 架 有 嘛？ 大家嚟樣，因為我哋都覺得，一係就一係如果有樣就大家一齊有樣，就唔好自己個樣。 就佢自己覺得自己個樣， 大界咁樣係嘛？咁樣 四眼嗰架都冇樣。 唔係因為你架車如果有自己樣，你一定會慢嘅，因為你想洗慢啲俾人睇。 係 係係，即係幾靚正， 成日喺度開嗰個電門喺度褪出褪入，喐嚟喐去。 咁我就咧就今朝就去完呢個港台嘅論壇，都嘥鳩我時間。 好闷噶，千禧年代一个 嘥鸠我时间， 我哋有系咁打电话都打唔到， 彻底地嘥鸠我时间，屌你老尾，真系，所以咧， 琴日分组讨论啊， 咩啊？ 琴日分组讨论嗰啲冇咩？ 你太少人啦， 斋自由辩论，仲分乜捻嘢组讨论嘅？唔系啊，港台唔系啊，唔系港台电视嗰个啊。哦，所以港台嗰個係電台嗰個。 係啊，就係琴日新世一個就係咁樣分組討論。 有分組 討論。係啊，五個五個一組，跟住抽個議題俾你，嗰五個人講嘢。 中學生。 係啊。中學即係你明唔明？ 中學少咗討論。 選緊議員嗰啲就將佢變成中學生。 係啊係。 跟住中學生就將佢講港獨嘅。係 啊。 呢個都唔知咩社會。呢個都唔知乜撚嘢社會啊！屌你老尾，所以就係鬱敏最撚明智。屌你老尾，鬱敏淨係去咗幾個論壇。系，佢仲要去完一個已經唔肯上去咁樣。咁啊，我翻嚟冇啊，我翻嚟曝光嘅啫，接受大家嘅讚賞，同埋即係好意頭啊，即係話咗嗱，直到選舉嚇，我直到選舉之前 都 日日都翻嘅咁樣。咁啊，要一定要完成呢個創舉咁樣。咁啊，其實講咩講曬啦，你係嘛？頭先你講咁耐， 講咗民調， 開第一節四十分鐘啦， 盡可能遲少少開始啊。 成報講緊咗未啊？ 講咗啦，講咗。 成報嗰個內鬥係由邊嗰度開始噶？ 唔知 你知唔知由邊一期開始噶？ 邊你做風？你 就係由我做頭版嗰期開始啊！你明唔明啊？ 就係你做頭版嗰期先至知道原來成報仲有賣紙噶嘛？ 係啦，首先係先利用黃仁達。令到大家知道城報是仲存在的，嚟好多人有報紙喺度啦，個禮叫咩？ 有個頭盤， 咩谷 啊？谷， 唔係佢而家究竟係咪真係俾人通緝啫？我著唔住啲新聞，佢咪真係俾人通緝？ 佢澄清話唔係咯。 咁邊度話咩網上通緝係咩撚嘢嚟嘅啫？ 文匯報係咁報佢咯， 通緝啊嘛。 文匯同大公都係咁報佢咯，但係嗰個消息就係 法輪功嗰啲一樣。 網上通緝啊？咁睇高登有冇 post 喎？ 即係等於法輪功嗰啲話全球通緝集屌你老味文汇报真系，屌你！而文汇报系中联办嘅系统噶， 系 跟完之后就梁振英嘅系统噶，屌你老味！你俾啲咁嘅人管治香港，你真系唔捻扑街啦咁样。咁系好睇嘅，其实个花生好睇嘅。你老味临近立法会选举之前嚟到内斗，咁啊之前港台咪做咗个试点卅一咧，做咗条片咧喺度讲各大报纸嘅头版啊，点样用啊咁样，咁啊亦都有讲到即系呢个咁样嘅报。即係各個派系之間嘅報紙點樣去互鬥啦咁樣，咁但係 其實佢就即係事件三十一就講到就係話嗰個係城報向梁振英發炮，係涉及另一場選舉，即係講到話另一場選舉，即係意指就係話呢個特首選舉。我覺得唔撚係啊！屌你老尾，擺明就係立法會選舉。你睇下今次立法會選舉幾撚緊張？屌你老尾又話有臨時點票中心喎、臨時點票中心即係慎防呢個咁樣嘅機場博覽館有咩 癱瘓？ 咁跟住點解冇 驚暴動啊？ 點會癱瘓嘅嗰度？點會癱瘓？ 就係城報同埋文匯報打 啦，係咯，係咯， 城報啲人暴動。 你就是鄭志祖， 咁要睇住你喎， 所以先危險。 要睇住你喎，屌你老尾！咁我覺得 好合理啦，有粗龍小隊。 唔係社會太多暴力咯，我覺得即係 社會撕裂啫。 社會撕裂，大家都輸，係咪？你共產黨撕裂嚇、啊，全中國都輸，屌你老尾！所以唯有可以解決呢個糾紛咧，就唯有熱普城，大家就投票。投票俾我哋，因為我哋係真正嘅中間派，我哋就可以調停佢哋。嗱，唔好撚嘈，永續基本法，屌你老味！大家 一齊傾掂佢，揸個爬， 大家坐低，見到前面有個人戴草帽嘅，過去聽佢講曬先，咁樣，哇，跟住講一大輪咁樣，跟住邊個唔聽話嘅，黃毓民就走出嚟，屌你老母反骨仔！ 即系唔听书，唔听草帽， 不许还乡。 系啦，不许还乡，屌你老味！咪呢个系呢个。立法會選舉搞到咁撚大嘅爭鬥咧，都幾撚出乎意料之外。因為其實都刀光劍影嘅啦，去到個地方。因為其實只不過係，其實你即係大家未必好察覺到嘅原因係，只不過因為建制派少用 Facebook 啫嘛。即係如果佢哋用 Facebook， 佢哋互屌，或者你冇 follow， 你冇睇啫嘛。其實係嗱，落街站你就知道，落街站就知道，係會咩㗎？係會投訴㗎。是會互相講對方是非的、是會的、工聯會那些是會數錯謝偉俊那些的、謝偉俊那些是會數錯工聯會那些的、是會的、所以這個是很撚好看的，屌你老尾。但是、必須要大家即是挺好看的，我們都是做實事，因為我們是即是務實本土健康民主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票投、我們熱普城這樣。那就沒什麼說了，其實這些講過啲咩啊？今朝講過好多樣嘢。 民調啦，而家民調即 民調好清楚啦，大家策略選民啦，知道點樣配票啦。係 啊，衝擊選民策略。係 啊，咁你喂，但係喂又咁講喎，唔好即係真係唔好浪費喎。你諗下，屌你老尾嗱帶票帶選票翻屋企嗰單嘢爆出嚟啦。咁跟住嗰啲你見到民建聯柯創勝個辦事處有個票箱，咁你話係模擬票箱咁樣，咁你可以咁講嘅咁樣，咁屌。你有個真嘅喺佢入邊，我都唔撚吃驚啦。 係 啊，唔撚吃驚噶。喂，我上屆都係咁輸噶。其實我想講，屌，不過你真係拗會實啫嘛。同埋嗰個差數，譬如上屆冇發難，我想講，我臨尾你唔撚記咗啫嘛。我臨尾都係零零舍舍輸三個票箱啫嘛。是特別有兩個票箱定三個票箱，忽然之間，屌你老尾，謝偉俊是最撚高票啫嘛，係無端端有幾個票箱，因為謝偉俊雖然你諗下喎，謝偉俊同我爭末席嘅喎，上屆已經係同我爭末席嘅喎，我即係喺平均每個票箱入面啊，即係你話梁家傑喺某個票箱最高票唔撚奇啊，因為佢本身得票就係高啊嘛。你話陳鑑林嗰啲咁樣，佢某喺某個票箱最高票咁樣，咁唔撚奇。但係，譬如我同謝偉俊呢啲咧，係冇特別邊個票箱係去到最高票喎。 即係大家咬住。 佢無撚端端屌你老尾，忽然之間有連續最尾海幾個票箱，全部都係佢最高票。我屌你老尾，跟住我近乎零票，你老尾。咁但係發唔到難嘅原因係咩咧？屌你老尾，差千九票咧，即係嗰個數咧唔撚夠啊，唔撚夠做啊！你明唔明啊？即係所以唔可以些微差距啊！你明唔明？即係所以今屆咧，屌你老尾，我即係九龍東啦，淨係講九龍東先啦，其他嗰啲我唔出數字啊，你哋研究下。喂，九龍東而家好明顯嘅民調，屌你老尾爭緊末席，但你預佢，你睇佢係咁撚多哪吒招，又中票嚇、又你老尾屋企又有票，咁你民建聯嘅辦事處又有票咁撚樣，咁所以唯一一個方法係咩？第一就係、是，所以點解之前咁撚緊張？監點票員好撚緊要，真係金睛火眼睇撚實，屌你老尾，唔好撚求撚奇，亦都你入到去孤軍作戰喎，你要明白，你入到去得你自己喺度講，喂，我覺得呢個有問題喎，喂，你做乜你嗰張票做乜掹走佢啊？屌你乜我候選人喎咁樣，即係要好咬實牙關據理力爭嘅，千祈唔好諗住求其， 唔好怕咯，一定要出聲， 係啊，唔好怕事。 唔好怕事，同埋咧，同埋就係、是真係要全程，真係要落足精神。投票嘅期間亦都係嚇，即係睇監票嘅時候，亦都係一見到嗰啲一見到嗰啲古怪嗰啲無端端有人走埋票箱啊，一見到係有一大班人嚇、啊、圍住入嚟啊，一路耳入聞啊，推住輪椅嗰啲啊，一定要問清楚佢，喂，你醒未啊，阿嬸，你知唔知啊？你係咪真係嚟投票㗎，大佬？喂，呢、這個係一定要做嘅 ，OK， 一定要做嘅，所以係一定要即係落足眼力，金睛火眼。另外就係唔撚可以，即係唔好諗住，即係唔好嘥啲票啦！屌你老尾，即係譬如九龍東咁樣，屌你唔好再奢微票數，唔係要贏佢少少，屌你老尾推到50,000票撲你街，唔係唔撚穩陣嘅冚家產，你明唔明啊？喂，好撚簡單啫嘛條數，喂九龍東今屆啊，上屆50,000+選民，今屆已經變咗600,000選民啦。在哪里来的屌你老尾，是不是难道这么多后生仔 同埋你看看礼拜二礼拜四的苹果日报的头版都是讲紧贿选都是讲紧都是有谢伟俊份如果讲紧九龙东都是两张纸上面都是五号的有。 不是那他最落力啦屌他最紧张嘛好紧熬底的现在屌你。 所以你的票咪要推高一点咯一定。 是啊屌你老尾跟住头先啊屌啊剩下的助选团有我向你屌你老尾就跟我打招呼。 咁好意思，仲好意思同你打招呼嘅？ 买佢即系同我讲心照啦，咁样话啊，系唔系咁啊？心照，心照系心照嘅意思系话，我到时 心照啦， 到时会投翻票俾你，定系心照啦？你唔掂啦， 系 照啲乜嘢？请问 好难解读，好难解读咁样，咁就系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积极去投票啦，咁样咁啊，我开个话题啦，我都有个话题讲嘅，咁样喂，我对于嗱。我嗱，琴日大家琴日知道啦，咁就係鋪天蓋地咁樣去貼抹黑我嘅海報啦。咁係我想講咧，屌你諗堅拉到票呢單嘢 啊！ 嗯、 即係大家都覺得你係受害者， 堅粗幫我拉到票喎、啊，大佬勁憤怒，因為貼啲位真係極衰啊嘛，大佬。佢、貼嗰啲位係貼到即係嗰啲商場門口啊，嗰啲 商業大廈下邊， 商業大廈門口啊，跟住咧地鐵站咧係成條通道咧貼撚門， 屌啊， 係成條通道貼撚門曬，喂所有街坊見到喎、啊，跟住然之後咧屌佢老尾，跟住我想講咧，你知唔知出嚟嘅效果係咩啊？就係、是、多咗人叫我做楊達咯， 楊達好親切啊， 因為佢老母佢咗就。 嗰張嘢寫楊達 啦，你啲抹黑單張係寫到踢走楊達，屌你抹黑還抹黑，冇講啲咁樣無管動嘅嘢啊嘛，屌你， 踢走阿達達咁樣， 仆你啊街，屌你踢走楊達，你點你想象下，屌你老尾，屌你唔通我整張單張踢走俊仔咁樣？屌你！ 哇，同埋張單張好鬼醜樣啊！ 嚴防蝸仔踢 蝸仔，咁啊！ 你唔撚會噶嘛，大佬？點會叫？只要你都抹黑啦，羊乜撚嘢達？一點你唔使黃衫？屌你啦！ 踢走黃衫， 係啊！踢走黃先生， 東中聯會震驚， 係啊！踢走黃先生，保住你有個他咁撚樣。冇谂奇谂怪怪嗰啲人，屌你老味！咁所以就系、是、堅拉到票嗰单嘢，堅拉到票。 喂，同埋嗰张嘢摆捻到明系抹黑嗰啲格式嚟噶嘛？ 唔系最主要系个规模啊，个规模系令到街坊都即系镬可镬咩？ 震惊啊！ 好捻欠债还钱 feel 嘛？嗰张贴法 系啊系啊， 跟住之后咦做咩搞黄杨达嗰啲咁样？哇，点解搞黄杨达咧？咁喂，咁你即系好简单嗰个原理，你贴到咁样梗系黑社会噶啦，系咪先？黑社會，你明唔明啊？有嗰種 style 出咗嚟啊嘛，咁樣，咁你係人都知喎，咁樣，喂，黑社會搞邊個？黑社會搞楊達喎，咁樣，個個街度個個都叫我楊達咯，咁樣。 好 sweet 啊！ 係啊，咁跟住，所以係拉到票啊，因為我琴日巡咗好多區，日日都巡好多區啊，係個個街坊都同我講喎，係即係而家街坊最多同我講兩樣嘢就係、是，哇！啲人咁樣搞你，真係要俾心機。第二樣嘢就係鬧譚詠麟鬧得好。系唔屌你老真，好撚耐兩個幾禮拜前嘅事嘅咯喎，即係仲係咁有回響嗰件事。今朝選舉論壇佢又喺度提出嚟， 講咩？ 佢提咩啊？ 佢咪又係話 冇用女性嗰啲咩？ 又話鬧佢咩？ 又冇用女人嗰啲啊？ 細路嚟嘅咩？跟住又話我同阿譚一智打交，話會唔會影衰泛民啊？咁樣佢話影衰你，好難嘅喎，大佬。 你咁衰 點樣影衰？後邊嗰句我冇講啊，係咪？係嘛？咁跟住土共共產黨即係中聯辦啦，直接啲啦，依個係中聯辦同我哋之間嘅鬥爭啦。咁中聯辦嗰個抹黑就好鋪天蓋地，但係咧，我對於喂《蘋果日報》啊、泛民嗰啲咧、《明報》嗰啲咧，喂好撚乏力喎、啊，屌你！ 得翻三日啫喎、啊，你仲唔出嗱？一周刊太啲 Q 啦，冇料到啦。 即係你覺得佢哋冇過黑啊？ 有嘅，有兩格咁樣咯。 唔係，冇黑唔到啊！ 話你有開，佢話你有開嗰啲交友網站咯， 係。唔係咁點？咩交友網站？咩公司嚟嘅？屌！ 交友公司， 專搞 party 啊！屌，你又揾唔翻我搞 party 嗰啲相出嚟喎，好撚愉快嗰啲相。屌你啦！ 私底下 PM 睇下。 好難揾得翻啊！屌你，因為 你完全冇自己做一條出嚟啦。 我而家考慮緊。屌啊！叫邊？陳秀慧琴日咪講咯。屌，喂，你都 chase 到去 speed dating 嗰度啦。你點解唔 chase 下 speed dating 嗰啲相嘅？你唔撚睇下 speed dating 嘅相，我想講係其實而家仲流傳緊嘅，不過你唔知點樣揾翻啫嘛。即係以前佢哋嗰啲 party 相有 tag 我噶嘛，跟住然之後陳秀慧幫我 untag 曬啫嘛，嗰啲大量攬女啊打茄輪嗰啲，係勁多。我想講係勁多啊！屌你老，係超多。系超多嗰啲左拥右抱啊，打烂晒佢嗰啲啊！喂，你 由老婆做真系犀利， 咪上届选举佢 知啊，我知啊， 佢帮我摁踢晒佢啊嘛，嗰啲咁样，因为嗰啲相唔系我出噶嘛， 系 所以人哋嘅窝出，跟住人哋踢捻咗我咁 就踢翻 跟住一路都喺度噶，我冇谂理佢嘅咁样，跟住然之后临近选举嘅时候说，哇，点解你咁样啊？佢唔系我人系咁，你嫁俾我之前嘅，佢话唔系啊，佢意思系，点解你会选举期间俾呢啲相踢住你噶？我冇乜嘢，我觉得系嘛，咁 冇所谓， 我人又鬼。仔性格系咪？ 成全 咁啊，唔系 即系华阳杂处嘅啫。成全华夏文化，坚持鬼仔性格， 系啊， 车轮战， 系啊。喂，咁，屌佢结婚之前系咁噶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佢连啲相都揾唔到， 系 佢连啲相都揾唔到。咁你屌，喂， 冇人咯，一仔， 系 喂， 真系 上网揾你都揾唔到咯。 喂，真系好可悲啊！屌你，喂，我之前我咪节目讲过啊，即系关于搞鸠我 speed dating 呢单嘢，佢咪就系走去揾我 friend 个阿妈，跟住之后走去问佢，我你点知系做咩噶？你咁样乜乜乜咁样，咁跟住又讲唔到，跟住佢 chase 咗都成，即系根据我个。个 friend 话俾我听，一周刊走去有搞鸠佢阿妈，都讲紧好似都三个礼拜前啦，吓成个月啦。佢追查呢单都追查咗成个月，点解你咪仲系咁捻样啊？ 唔系啊，我觉得可能文汇报可能如果要追查嘅话，我会做得好啲。我见文汇报上网上得叻啲咯。 唔系，我想讲我人真系太捻廉洁啦。 真系，即系冇黑材料， 少少都冇啊！屌，真系 又勤力， 好捻难为啲记者。屌你成日跟踪住我，净系见到我琴日做嘢。屌你，连个狗仔队都咁捻动埋，都唔捻知点捻样算。屌你，屌真系，唉！我有时我觉得做人做到咁样，真系为呢个社会带嚟好多。 唔系，佢唯有出张相，你比较唔系咁靓仔咁咯 ，cap 张相。即系个样秒嘴秒舌咁样，跟住 cap 郁文就 cap 去擘大个口咁样。 唔系，我呢张唔抄嘅。 又渺渺地咯個樣， 惡哥 個 樣咯， 係啊咁樣，冇 串咯， 冇嘢有幾好啊，我覺得。 因為點影都零死角噶嘛，你都係，係嘛？ 又唔好咁講，零死角誇張啊！零死角就誇張咗啲咁樣，咁但係即係喂點解會咁樣？喂即係點解蘋果啊明報跟住然之後咪做下咩？我哋去捲人哋直翻嗰啲咁嘅，屌你都冇好事咩啊？乜好市民你喎？你幫人捲好直翻佢，阻撚住人哋啲交通燈，又阻人哋啲車。今日又喺度選舉論壇咧，花咗成幾分鐘時間講啲咁嘅嚴正指斥佢哋都冇公德心，你班人出嚟仲出嚟參選，我哋咁有公德心好事。 我哋就係驚遮到你啲旗直翻，你個人又唔喺度，你啲會遮礙。阻擋嗰個行車視線噶嘛？ 喂，即係我想講係即係點解會咁弱咧？係咪真係即係 budget 咧？我諗 budget 好大影響，即係喂係已經係其實係咪不知不覺超越蘋果日報呢件事已經達成咗啦？其實係咪喺我唔覺時候已經屌你老味衰到咁樣落？定係有另一個可能性就係、是、其實佢哋而家決定係即係左度右度之後都係諗下他們可能都認同了要踢走中聯辦都唯有黃楊丹 聰明選民都要覺得 要他們是不是決定了配票給黃楊丹他們是不是決定了配票給我在我不知道的情況底下、啊、真的可能我感動了他們 你太勤力了很難不感動的 不是只是勤力的論述各樣東西都很好的各樣東西做得很好的所以真的很弱咯我剩下三日是吧 三日 剩下三日看看他有什麼大招因為實搞抹黑的 實搞嗰啲嗰啲扭曲，即係但扭曲你政綱嗰啲又冇乜意思。 係啊，因為大家都睇唔明白，其實對市民嚟講 係啦，呢個冇乜嘢冇乜嘢意思。咁你即係你潑污水，因為其實今屆嗱。我唔係話，我意思唔係話今屆嘅選舉乾淨咗，我唔係話今屆選舉冇抹黑喎，係持續都抹黑喎。但係抹黑嗰個效力好低喎，對我哋嚟講， 即係近乎係揾唔到嘢嚟抹喎。 係，我思怡，我覺得諗翻起就係，我覺得最主要就係因為我喺早前做咗一集節目， 嗯， 我早前做咗一集節目，佢哋而家嗰集節目就係、是。抹黑熱狗必遭惡運， 佢驚， 屌你！ 唔係，其實真係驚嘅， 堅驚。 其實係會驚， 我諗堅，喂，因為有太多事實驗證咗，真係咁樣。 因為你作為觀眾聽眾，你咪覺得啊呢件事好似好笑啊，或者穿作附會啊。但係如果對於真係想抹黑同做壞事嘅人咧，你咁樣做完一集咧，係怯嘅呢件事。 因為我舉咗太多嘅例子話俾佢聽，係真係會咁樣。 係啊，你摸摸劉家雄個樣，再摸摸，喂，但係佢唔好搞有啲嘢。 佢哋真係唔通佢哋而家悔改？ 唔係，其實有唔係。 佢哋係驚啫。 去到呢個位置，我唔知點講翻轉頭先。即係如果正經啲咁樣講，一樣嘢影響就係咧，成日唔喺佢哋嘅主流傳媒，即係佢哋嗰啲紙媒嗰度出現咧，無端端要抹黑翻一個都唔喺佢哋媒體出現嘅人。咁你對於忠實讀者嚟講，根本就唔知係邊一個。你無端端抹黑嗰件事，其實入唔到讀者嘅眼球裏邊噶嘛。 係啊， 佢寧願當你唔存在啊。 係啊，你睇佢都要做啊，佢而家好勉強咁樣都要做啊。 唔係啊，佢如果你睇呢度咧， 勉強咁都出咗張。 我今日好快睇曬成本啫，周刊啦，因為佢博個古惑仔啦。佢有一個專題就係講選舉邊緣人啊，咁有咩由魏徵啊，有狄志遠係邊人？佢條邊都好邊啊，好闊啊條邊。跟住有，但係一個葉普成都冇噶，有萬必、小麗老師、譚國橋、羅冠聰都係邊緣。哇！佢條邊粗到啊， 羅冠聰 佢飛到唔知去咗邊。 羅冠聰係保證金邊緣啊， 係我係我 頭先咪咁講， 係啊，保證金邊緣啊咁樣。喂，睇造勢大會就知啦。 咁其實你而家平均 做咗大碗咩？ 有咪上禮拜日咯，喺我哋個站隔離，我哋站打佢 中資喎、 啊，即係都係銅鑼灣啊！ 係啊係啊 咩？ 係啊， 完全唔知添。 睇翻我哋擺港島做晒大會嗰個位啊， 真係察覺唔到啊！ 係啊， 察覺唔到，真係察覺唔到。 唔係咁，而家最大抹黑咪就係講我哋捲人啲旗咯。今日蘋果日報都有做啊，家傳有耳都講我哋捲人直翻熱狗斷正。 咩斷正？因為我哋公開呼籲大家做。 係啊，咁跟住俾人影到就話我哋捲埋胡志偉啲旗咁樣咯。 捲全部。 佢仲話我哋好囂張添喎，因為我哋個手足即係我個區頭咧望撚住拍嘢嗰個人。系啊，望住拍嘢嗰个人，仲好似好嚣张啤住佢。 佢一个 剪咗纸。 佢原文写住就系话，短片见到呢位热狗完成任务后，光明正大望向在场嘅民主党义工，展示累近胜利的笑容。而呢位热狗似乎仲未够后，卷完胡志伟，再卷埋隔篱胡志伟直翻咁样。 咁因为真系光明正大啊嘛。 我哋嚣张，你而家先知咩？屌你， 系啊，同埋咪讲阿郁敏唔撑青年新政咯。主要是呢兩樣抹黑咯， 呢個唔係抹黑嚟， 你真係唔知佢真嘅， 公開講啦，太清白啦，我哋咁啊變咗冇辦法去抹黑我哋，加上就係嗰啲蘋果日報啊、明報嗰啲系統咧，即係又冇錢、冇記者、冇資源，咁同埋即係面對住我哋即係事實上真係光明正大啦，咁變咗佢真係無從入手，咁但係大家即係。就唔好放鬆啦，即係大家都一定要出嚟幫手，因為街上面係始終最緊要啊！剩翻三日，都冇乜特別嘢想同大家講噶啦，咁樣咁就管好你哋屋企老人家啦，老人院 唔好俾人推走咗咁樣咯， 鎖緊門窗，鎖好你個老人家。 唔係你得一個方法， 唔係個衣櫃， 唔係你得一個方法啫嘛。你攞走佢身份證，然之後一早就同佢投票咯。 係啊 你一早就投咗佢， 一朝投咗就帶佢飲茶先咁樣咯。 你一早就投咗佢嗰張票咯，同埋我不嬲都係鼓勵大家早啲投票噶。是那些屌你聰明選民那些戇鳩雷動計劃那些 戇鳩 叫人家 hold 住在傍晚才去投票而已，不是的，從來都不是這樣的策略，你是越早投票越早 去推高了那個投票率，你不要自己左望右望，你先投了你自己那張票，然後下午你才有一部署嘛，你不投這樣跟著又來，跟著然後很多人又投 又來到永遠 是啊，不是的，你早點投了票是好一點的，早點推高了投票率，因為 早啲推高咗投票率咧，係會令到建制派嘅部署係會變得困難噶。 嗯， 你投票率越低咧，佢嗰個督票啦、數票啦，同埋調動選票嗰個能力係越高嘅。 嗯， 你嘅投票率越高咧，佢就越慌，越慌就越容易亂。咁呢個先至係可以去對抗到建制派中聯辦。即係當然啦，佢收埋啲票，個成個票箱都係佢嘅票，咁樣呢啲就靠用到抗爭啦，冇撚得講啦，係咪先？監都監唔撚到嘅，有啲如果係忽然間換咗票箱咁樣樣，咁成個換咗，咁你冇撚得講啦，咁呢啲咪唯有打起上嚟嘅啫。咁但係即喺我哋而家和平嘅狀況底下，能夠做嘅嘢，我哋手頭上做好曬佢先咯。OK， 咁啊，大家記得出嚟去投票，同埋講多一樣嘢。星期六晚咧，即系投票日之前嗰一晚咧，咁就我哋依然都会做街头版，即系流动版嘅要政治嘅咁样。咁我琴日谂一谂就有个新安排，咁就原本就喺港岛做嘅嗰一晚，但我谂一谂都系唔好嘅，不如就横掂投票日之前咧，不如就五区汇聚啦。咁啊，不如做多一次五區匯聚，即係又唔好叫，又唔算係做曬大會啦。不過我哋就咁做個流動版嘅節目，已經多過人哋嘅做曬大會啦。嗰個聲勢，咁就淨係做個流動版要政治啫，即係喺臨投票日之前就再聚一聚。聚喺邊度咧？咁就聚翻喺即係五區嘅中心點，就係九龍西嘅旺角。咁旺角係全世界中心點啦 ，OK？ 全香港中心 係啦，全宇宙啊， 世界中心啊， 世界中心。 後邊啲小巴係通到世界任何地方。 我哋喺世界中心呼喚票，咁就喺旺角 ，OK？ 咁就喺呢個咁樣嘅朗豪坊對出， 又喺嗰度逼到爆曬嗰度啦。 逼嗰度唔逼，嗰度夠位，同埋嗰度唔怕落雨啊嘛。 嗯嗯。 嗰度有阿姐頭嘛，所以呢幾日就曬落雨噶啦。咁啊，但係嗰晚就算嗰晚做流動要政治咧，都預咗佢落雨噶啦。因為我係我希望呢幾日落雨，因為落雨係最好嘅，落雨就得翻我哋啲街站。咁咁就嗰晚就變咗我哋再匯聚一次啦。就星期六晚7:00嘅要政治咧，就喺呢個咁樣嘅朗豪坊嘅門口嘅位置，咁啊流動版嘅政治，咁啊五區嘅候選人同埋五區嘅團隊都會聚集，咁啊歡迎大家過嚟探我哋啦，再最後做一次打氣啦 ，OK？ 好，咁啊差唔多啦，咁就有冇嘢要補充啊？要講啊？今日有啲咩事發生啊？嗰啲咁樣係嘛？有冇啊？冇啦， 冇啦，冇啦， 唔使啦嘛。投票啊！投票就梗啦，屌你老味！喂，出嚟做街站啊！出嚟做街站 ，OK， 出嚟幫手，自己睇翻個街站表，自己 自己埋堆啦， 自己埋堆，同埋喂狂 share 個問條，狂 share 個問條 ，OK， 好有用啊，好有用啊，呢個係即係好重要嘅一個環節 ，OK， 好，咁啊我話好勤力啦，咁啊即係今日都做到節目， 係 好叻啊，竟然去埋論壇都仲做到節目， 一個8-10嘅論壇去完之後仲可以翻嚟做節目，咁鬼悶嘅， 真係奇怪啫。 他明明重疊咁啊兩個節目， 今晚與政治打怪車喺新界東嘅 ，OK， 係大圍金禧花園， 係啊係，真係啊揾緊又出街站，佢咩成長環境會造就到我咁嘅人啫，奇怪。 写翻本自传咯，解释下。 好，今日节目到此为止，我哋就晏少少各立大台再见，拜拜。 拜拜。